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喂，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马场 USB， 又系尤达会下声嘅时间啦。咁今次咧，我哋又揾翻阿心月嚟咧，又同我哋做访。做訪問，咁啊，心月，多謝你先。 誒，唔好客氣啦。 咁上個禮拜咧，我哋都講到，都講咗好多啦，同你傾咗好多，即系你喺收音機前面，同埋你點樣入行，咁同埋又講咗好多你撰文嘅嘢啦。咁今次咧就呢個禮拜咧就開始就想特別少少咧，因為咧其實你今季我知道你都轉咗另一個，轉咗另一個方式去同大家見面啦，就係、是。直情就上埋電視添啦， 挑戰誒啲觀眾 嘅極限啦，挑戰目前啦嚇。 因為咧好多時觀眾睇慣啲女主持都係靚女啊，即係而家要佢哋受下罪先。 哇！你咁講你又唔啱啦，其實你即係咁講啦。嗱嗱，你喺今即係同點問你之前咧，我想知道咧就係話你由電台轉咗嚟而家做電視，咁、其實你呢個中間呢個過程啦，由呢個過程咧，其實係點係乜嘢機遇突然間一跳，因為你今、你喺電視嗰個崗位係好大，好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 大挑戰， 大挑戰不特止，仲要是破天荒，因為真的一次過做幾個節目嘅喎。 係，咁其實幸運啦，自己真係有啲運氣，因為我都知依行其實有好多行家朋友都好努力嘅，無論男女都。咁但係自己我都其實你問我，我覺得自己又唔係話有咩特別出色嘅地方，只不過都係勤力啦，肯做啦，肯學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係自己叫做比較好啲嘅地方啦。你問我又冇上鏡嘅樣子，你話把聲特別靚，其實又唔係特別大就係咯。咁真係覺得自己係運氣。咁點解會跳出嚟呢？其實又唔係話突然間嘅，因為我喺上季嘅時候，即係除咗做電台啦，咁我都有 好似間唔中都喺一個 客串嘅客串咩咧？客串都係馬會。即係有一個channel 係 for 珠三角嘅，咁係電視都係要見樣嘅，咁就不過其實所謂見樣都係頭節目嗰30秒嘅啫。我哋其實而家我喺即係收費電台做嗰個都係咁，跟住就會全程都認到你噶啦，全程淨係聽你把聲噶啦。當然你賽馬一定係睇馬嘅，最行先嘅，睇賽事嘅。咁做咗幾次，咁咁啱收費電台即係監製同埋台長。即係咁啱就想揾新面孔啦，咁佢又覺得啊，你都算做咗一段時間，亦都見過你喺嗰個頻道做得都還可以試下咁樣啦，咁所以今季就即係大膽。佢哋真係好大膽，我好佩服佢哋咁都用我，即係又唔靚女係咪先？咁其實都多得佢哋，即係好感激佢哋啦。亦都有啲前輩都美言咗好多，即係我都好感激一班前輩，即係嚟自唔同嘅即係傳媒頻道嘅前輩，都係好錫我。依樣嘢我都好想透過嘅機會去多謝佢哋，因為 前輩行嘅路咧唔容易，亦都願意去帶新人咧，亦都更加唔容易。咁所以我好感激佢哋。咁變咗監製同埋台長都對我有啲信心，咁就開始咗新發展咁樣。 咁而家其實你除咗做喺現場做直播之外啦，咁你另外都有一個類似我哋而家咁樣嘅訪問節目啦。咁另外又仲有一個即係叫做睇賽事片去揾馬， 即係度馬啦， 去度馬嘅一個節目。咁其實你可唔可以講講呢幾個節呢幾個節目？其實你 做啲咩嘅咧？ 做啲乜嘢啦？嚇 咁其實先講即係賽馬最緊要當然係直播啦。咁依個離不開噶啦。咁我直播亦都好幸運地可以同經驗好豐富嘅幾位即係平馬界嘅即係代表人物咧，即係一齊做節目。咁依個攞好多經驗嘅。咁再嚟就係、是。啊！你頭先講過啦，有一個訪問節目，其實對我嚟講係個挑戰，依個先係最大挑戰，因為我自己對自己嘅外形就冇信心嘅，因為我確實上鏡又唔係特別樣子甜美啊，唔係容易接受，因為好多即係觀眾都係好想睇，哎，梗係瓜子口面眼大大咁最好啦，咪先？咁但係自己樣子真係好一般咯、啊，咁但係偏偏呢啲訪問節目咧，好多時啲女主持都好靚噶嘛，即係。大家都覺得賞心悦目嘅，咁呢樣嘢對我嚟講係我要俾好多信心自己，說服自己係做得到。咁 so far 我而家做咗兩，即係其實我錄咗啲全放未播啦。出街嘅做咗兩次，咁好在就好多人都包容啦。咁 唔係個效果好好啊？ 唔係啊，都好緊張嘅。好，今日就輕鬆啲，因為你訪問我，我冇壓力啊嘛。咁如果我平時主持可以做到你咁好啊，梗係好啦。 哇！你咁講啊，我都係處女下海㗎咋，其實 真係自己睇翻咧，覺得好多改善空間。咁但係都好開心，好多自己即係聽開自己或者都對自己唔反感嘅觀眾或者聽眾都繼續支持啦。咁希望自己越做越好啦，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真係幾好嘅一個節目，因為佢會訪問馬圈唔同嘅人。咁對一啲馬迷朋友嚟講，可能接觸嘅層面咧未必係咁闊，平時淨係接觸賽事或者騎師啊、練馬師，但係真係喺背後可能付出好多努力嘅其他崗位嘅人，或者其他即係同馬圈有關係嘅人、有影響力嘅人，大家未必接觸到。咁我亦都希望透過嗰個節目，好似阿 Poly 咁啦，透過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節目平台咧，可以帶多啲資訊或者人物，係可以或者故事咧俾啲觀眾，咁我好希望自己真係做得到嘢。 即係賽馬之中有遠勝啲啦， 冇錯。 因為都其實賽馬都唔係淨係話即係嗰只馬賭博點樣，咁其實背後頭先你講好多背後嘅努力嘅人啦，或者一啲事啊咁樣咧、 啊， 其實係 好值得去睇， 同埋、啊、就話可以藉住呢一樣嘢咧，就令一啲即係比較陌生對呢樣嘢對賽馬陌生嘅人咧，就有興趣去參與。咁、另外睇片嗰個又如何呢？ 睇片嗰個其實就比較其實係硬件啲嘅嘢嚟嘅，因為頭先我都提過，即係自己度馬嗰、那個即係形式又都擺咗好多元素落去。其中一個元素就係話你好想知道呢隻馬點解會贏，點解會輸。其實呢樣嘢好重要，因為嗰場賽事裡面一匹馬嘅一個錯嘅關鍵，可能影響成個局勢。咁透過嗰個節目咧，其實就係令到大家可以重温翻每一匹即係參賽嘅馬匹，佢哋點解會喺呢一場賽事裡面，我哋會睇高啲或者睇低啲。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節目。當然由於即係佢不斷係重複，可能一條片睇幾次啦，即係有啲朋友會覺得哇都幾沉悶嘅喎，咁好希望自己喺個聲線演繹嗰度，令到大家就冇咁容易即係暈出竅啦。 唔會嘅，咁 希望依其實呢個節目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 即係同埋真係慳咗好多功夫嘛。即係你如果自己去睇，咁而家人哋 做個 click 噶嘛， 係啦，有你同你個拍檔幫手，咁已經慳咗好多功夫。咁其實應該感恩先係嘅，即係你哋個台做啲可以製作都。用一個咁嘅方向去幫啲馬迷，其實咧係好事嚟嘅。咁講到咁啦，其實嗱，你而家都叫做即係正式喺幕前都一段啱啱開季啦，都做咗個零月啦。咁你覺得同你之前做電台有啲咩唔同咧？ 其實 最大的不同就当然是你要注意多啲你嘅仪容啦，因为我自己比较男仔头啲嘅，就平时唔系好中意， 唔系好觉啫系嘛？ 唔系噶，你真系你多啲同我食下饭，你就知道。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好好打扮，咁但系冇办法，因为都要为着观众嘅着想，因为你冇理由即系咪先？你自己咁样我对唔住啲观众噶嘛？ 总之 自己先天不足都要后天补帮补下。咁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其实有时有啲压力嘅，出镜对我嚟讲系有压力嘅。压力在就系我要自己都要去过到自己。喂，一个样子平凡嘅人，你要出镜话俾人知，你要人捧场，即系有啲难度。咁所以尽量希望自己除咗喺赛马嘅材料继续丰富之外咧，我希望尽量自己尽最大努力啦，令大家睇得舒服啲啦。 咁其如果头先你咁讲啦，咁其实我都想问多少少嘅就系、是、咧，其实你即系而家你做电视，其实当然啦，你直播就同你喺电台差唔多。咁其实喺个准备功夫方面咧，即系你每一个节目应该准备功夫都唔同啦。譬如话你揾做你嗰、那个访问节目咁，你又要揾嘉宾啦，咁、又要准备，好似话而家咁样准备啲问题啊，咁样 了解下个嘉宾， 了解个嘉宾嘅背景啊，各方面。咁其实喺呢、這个喺呢、這个即系方呢两呢方面，其实你会会觉得有啲乜嘢，即系同会唔会影响到你平时即系嗰、那个嗰、那个日常嗰个 作息时间、 作息时间同埋准备各方面吓？ 我谂咁样即系你接多工作，咁当然你做嘅准备会多啲嘅。咁亦都唔可以因为喂话俾人听我，哇我今季好多嘢做，或者我最近好多嘢做，所以咪咁咯做出嚟。依个唔可以嘅，因为人哋睇嘅就系睇每一件事，单睇每一件事，唔会话佢之前因为要做啲咩咩，所以佢今次做得唔好咁样，冇呢啲，即系我觉得冇藉口嘅。咁所以其实同自己讲，你接得嗰样工作，你无论系咩性质都好，你接得嘅，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啦，尽量做得最好啦。咁其实咩类型节目咧，我因应唔同嘅需要都要系有唔同准备嘅。你讲得啱，咁冇办法嘅，自己分配得好啲啦。同埋我相信越做得耐咧，嗰个节目咧，你会知道佢你。即系你冇咁容易揾多咗或者揾错资料，你会有阵时一揾你就揾啱嘢嘅，咁所以喺头头摸索嘅阶段会花嘅时间比较多啲咯。咁希望自己越做越顺，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平衡，令到人哋睇无论访问又好，直播又好，或者系一啲赛前嘅节目都好，都睇到即系阿心月喺唔同嘅节目里面，佢都恰如其分。因为我觉得恰如其分呢四个字系好重要，系又唔好太过火，即系不温不火，我觉得系最好咯。 同意啊，即系所以我都但又系要再赞下你，即系好难， 又客气， 好难得咧，即系咧，即系咁短，即系入咗你做呢，即系投身呢呢个平马咁短时间咧，可以做到咁全面咧，真系。真的不容易。咁其实 so far 到而家啦，即係顧問論你喺电台又好，而家电视又好，咁其实有你觉得有边你觉得边一个节目或者你参与嘅你觉得係你自己比较喜欢嘅，同埋你喜欢係边，即係嗰个嗰个表现係点，即係边方面会比较 自己清晰啲， 你自己鍾意啲。 我自己鍾意啲，其实我始终都係鍾意做直播。因为做直播你讲你嘅反应啦，同埋你自己平时一啲思维啦，你可以带到出嚟比较多啲。因为你做访问咧，你好多时因为你其实系副啦嘛，个嘉宾先系主，咁所以好多时你只要你同个嘉宾沟通得好啲，又或者你了解你之前做嘅了解嘅功夫比较多啲咧，其实你带到个嘉宾，即系好似你而家啦，你好成功，你带到我讲到我自己讲嘅嘢咧， 系过奖过奖， 唔系真系噶，呢个系一个好嘅技巧，我都要向你学习。即系到一佢一答到到 point 咧，你成个访问流程其实都已经系好 smooth 嘅。但如果讲发挥咧，就一定是做呢个直播，赛马即系我觉得直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自己最享受的都是做直播， 即系都好多电光火石噶嘛。即系你话斋，突然间有啲事发生的时候，咁你又要点样反应呢？即系好似头先即系唔好即系咁讲，譬如话出咗。 報嘅時候講即係有啲問題講錯咗咁樣，你又點樣反應？即係又揭起你咁樣冇意思啊！但係呢啲即係呢啲反應嘅嘢咧，即係咧係絕對係考驗到一個人嘅反應同埋執生臨場點樣執生啊！ 係、嗯、㗎， 即係好似我以前做呢啲即係做呢啲咁嘅節目嘅時候，即係以前即係電台節目咧，我都叫做過下啦。以前咁就係、是、即係我哋大家嘅前輩啦，即係阿龍哥啦嚇，咁、啊、佢都教咗我好多即係呢啲臨場執生嘅嘢，咁所以。即係一路累積落嚟啦，咁叫做即係到而家為止都未叫做直播啦，做過即係喺啲直播節目裏面咧，咁我都自己都係執住呢一樣嘢去要。即係好留意周圍嘅反應、 啊，所以其實做直播係好刺激。即係我諗接觸過呢樣嘢嘅朋友咧，應該係好享受。 係啊， 即係除非你好抗拒。 係啊，咁我都唔係好抗拒。我其實中意嘅，不過就即係點講啊？而家心血少啲，咁就 你欠 承受唔到突如其來嘅壓力，即係有陣時未必反應得切。咁、 嗯、 其實嗱，我又問一下你啦。咁其實喺呢個電視同埋電台兩者之間，其實你自己鍾意係做邊，即係而家我你鍾意做邊方面多啲呢？ 我而家梗係話電台啦，唔係話電視台啦。咁唔係咁講真，其實電視又好，電台又好，咁我其實又冇話真係邊樣特別鍾意啲嘅。不過如果你話我自己因為細細個呢志願都係做唱片騎師即係 DJ 啦，咁其實第一日踏入電台咧，有時我都要翻台做啲預約賽，其實個感覺係好似夢想成真，即係冇諗過自己真係開咪做一個節目，咁、所以我只可以話電台俾我嗰個第一嗰個刺激感或者係嗰個情意結咧係強啲。電視呢因為我自卑嘛，對外形，咁所以其實即係有時間唔時都真係寫一次睇翻自己節目咧，都好想自己改進下自己即係打扮啊、修飾嚇，盡量希望大家睇得舒服啲。所以係電台咧就冇咁大壓力嘅，電視係有少少壓力嘅、 但電台。因為我都知道係真係好多嘢要臨場執生，有啲嘢就要親力親為去做嘅，即係同你同電視唔同啦。電視你有班後期嘅人，有監製、有編導、有 PA 有 flip 幫下自己， 有幫。但係電台就完全唔係噶嘛，我知道係一腳踢噶嘛。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幸運，我去電台先咧，就係訓練咗一啲好基本功，做得嗰個根基好啲。咁、所以其實我好感激電台俾嗰個機會我嘅，亦都即係藉住呢次，亦都希望多謝佢哋。尤其是阿監製錦叔啦，因為佢亦都真係俾咗好多包容我一個新人，開頭好多嘢都錯漏啊，或者要啲拍檔幫舊拍檔都要多謝，真係佢哋即係包容啊，或者幫我包翻啊，即係呢啲累積咗一啲工作嘅經驗同埋獨立性啦，令到我去到電台咧、電視台咧，我係。容易上手啲， 咁啊，講開拍檔啦，咁啊，不如問一問你啦， 即係 啦，即係咧， 開心嘢我唔怕分享。 係 ，OK， 咁啊，嗱，頭先即係上一集我都提過下啦，咁其實阿心月咧，亦都係樂榮豪嘅太太，咁亦都係咧，大家咧都叫做即係喺。在大氣電波中呢都有拍檔的了、其中一個拍檔 問你老公之前呢即都問一下即其實你接觸過這麼多拍檔其實你自己覺得最合拍的拍檔除了你老公之外 其實最合拍呢 是哪些呢哪幾個 暫時不要計電視台先因為電視台那班前輩拍檔就真的短時間一點、如果你講回電台你問我一定是葉偉恩即可能很多人不太認識、 我師兄來的 是吧 是啊 他都跟我提過你怎麼說呢因為葉偉恩可能大家他比較低調一點還有他不是全職平馬人但是其實他的思維他看東西呢他很有自己的點解會同佢合拍啲咧？第一就大家平時我哋私底下都已經好好朋友，我當佢好似哥哥咁樣，咁大家佢又好中意笑下我啊，咁但係好少女仔咧就願意俾佢取笑下，咁我又抵得諗啦，讚下自己啦咁樣。佢係一個好風趣嘅拍檔嚟嘅，咁亦都因為我同佢除咗做本地賽事啦、越洋賽事，我哋都一齊合作。 因为余洋菜得我同佢一起拍住嘅啫。咁所以其实 因为你另一位拍档就要去咗马会嘛，就即刻转咗去做马会， 系啦系啦，咁所以 同埋你老公 系啦，咁所以就我同伟恩系个默契会好啲嘅，但譬如大家有时喺节目里面搞下 get 啊，呢啲嘢其实系一啲时间累积啦，同埋系一个感情，大家嗰个友情加嗰个工作个合作默契加埋。而有嗰樣嘢，咁所以其實有時我哋大家都唔使望，我哋都知噶啦，有啲嘢。咁我自己覺得同佢合作係即過往喺電台裏面最合拍嘅。 嗯，好啦，咁就真係私人啲啦、 好啊。 咁好多人都好想知啦，即係你點樣會識到啊？你點樣會識到啊豪仔嘅咧？真係。 咁梗係因為入咗電台啦，唔係即因為點解咧？佢係名人嚟噶嘛，佢入咗行咁耐。 咁佢真係 佢係我偶像嚟嘅，咁佢唔識我啊，我呢啲即係係咪先點會識我啫？咁我之前已經識咗佢好耐嘅，即係透過即係報章啊，我成日都跟咗啲 tips 嘅，咁聽心機啦，咁但一直就冇機會認識嘅，咁直至到我真係入咗電台做咗同事，咁我哋就真真正正認識咯。 咁嗱， 一啲都唔浪漫啊！ 一啲都唔浪漫，即系斋啲，系咪先？即系嗱，咁 你想问咩啫？ 我其实想即系问你哋点样识得啦？咁而家你话咁，你就话 真系入电台工作， 真系入电台工作。 我真系有嗰句讲嗰句，唔通话喺街上偶遇咩？喺、某头猪站，佢做紧嘢嗰阵时系咪先偶遇？但我就其实咁讲，我可以讲少少浪漫啲嘅嘢嘅。即係我自己覺得浪漫啦。咁其實豪仔咧，佢喺好多年前咧都客串咗一套電視劇，就係講賽馬，馬會有資助。 哦，嗰套馬俊偉嗰套， 係啦係啦，即係勇往直前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嗰陣時我未中意賽馬嘅，咁我心目中即係殿堂級嘅並馬人就阿彪叔啦、阿基哥啦，同埋阿卡洛斯啦、澤哥嗰啲。咁其實老實講，我唔係識佢嘅，我又唔賭馬，又唔聽馬，係咪先？咁跟住我見到咦，講得幾有文有路喎！這個電視劇裏面扮評述員這個，我就即係翻 office 同我又中意煲劇，咁啊同個同事講啊幾好睇啊！今日嗰陣啊嗰個評馬人都真係幾似評馬人啦、啊。跟住嗰個男同事啊，你冇搞錯，你咁都唔識佢？佢樂永豪喎，佢真係講馬嘅喎。跟住我嚇係咩？我仲話第幾期訓練班㗎？ 哇，唔係啊嘛！ 即 係 咁樣，咁我就已經對佢有一個印象。咁當然一路都唔認識佢啦，冇諗過啊，原來呢個人會將來係我另一半。 咁我想問你嗰個 magic touch 係點樣 magic touch？ 冇乜 magic touch 㗎，我不嬲都當佢偶像，我一見到佢就已經好開心啦，佢唔騷我啫嘛。 咁但係後來點解會騷你呢？咁而家就結埋婚啦嚇。 咁當然佢發掘咗我啲優點啦。 OK， 咁呢個你梗係好多優點啦。 咁又唔係，即係我。佢開頭都唔係好望我嘅，因為唔係靚女，唔係好正眼望我。咁但係大家傾偈交流啦，我諗我賣點都係我個思維啦。咁所以大家覺得好投契，即係傾落，無論喺賽馬或者喺個人生觀裏面都覺得大家好相似。 嗱，咁如果咁即係到你哋啦，結咗緣即係正式拍拖啦，咁拍拖跟住就當然你哋直播就一嚟拍檔啦。 係。 咁你自己即係你哋拍檔嘅時候，會唔會有拗撬啊？即係話大家當然大家睇嘅馬一定係 唔一樣㗎， 一定係會係唔一樣。 大家唔好誤會啊！即係唔好以為佢嗰份 tips 就等於我份 tips，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真係想做個評判咧，你唔會滿足於睇人哋啲 tips 嘅，你一定要有自己。我都好強調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大家睇嘅嘢有陣時會係唔同嘅。咁咧開頭咧。大家唔係好聰明，唔知點處理嘅時候咧，試過真係拗到火紅火綠嘅。尤其是我啲性格都幾烈女嘅，其實。咁所以後屘覺得好無謂咯，因為其實賽馬可以交流，可以靈感衝擊，但係拗就無謂啦。因為賽果會話到俾你知究竟事實係點樣。 咁夫妻档嗱都叫算夫妻档啦，虽然你仲有其他拍档一日都其实都叫算夫妻档啦。 而家夫妻档暂时 咁你点睇？系啊，你点睇夫妻档去评码咧？ 其实 即系如果譬如话有一个节目，指定系你同阿豪仔两个拍 即系、 哦、我都期待住呢一日。 咁会你自己本身抗唔抗拒？ 我唔抗拒啊。 吓，咁你老公，你认为你老公会唔会抗拒咧？ 我觉得佢都唔会抗拒咯。 吓， 因为做嘢真系公还公，私还私咯。 系， 真系 咁啊系。 因为当我喺电台，大家都有听嘅话咧、嗯，我从来都唔会嗌佢好亲昵嗌佢名嘅。 哦，咁我呢个我知道。 系即系大家个一开麦咧就已经或者 on cam, 绝对专业呢样嘢 系啊 ，on cam 或者开麦，我哋已经知道个位置，自己嘅身份系乜嘢，所以冇啊，从来都你问我唔会抗拒，我觉得好事添。 我觉得我自己就好期待 有啲火花嘛， 我自己就好期待最好就喺幕前添。哇，咁就 试过一次噶啦， 咁、那个画面就好睇咯。 试过一次啊，好多年前，几年前啦，有个遮打杯特辑， 系 佢同我都系做嘉宾嘅嗰集，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嘅。咁、极品丝绸参加嗰届， 哇，都好多年前、啊， 几年前啦、啊。咁、第一次合作咯，咁嗰阵时未系好熟嘅，咁可能而家。即系又唔同咗关系，大家 on cam 可能又唔同，我唔知道。 我觉得咧，即系咧马会又好，你效力嗰个电视台又好，收费台又好，真系要谂谂整个夫妻平马咁啊！ 夫妻废片啊！ 夫妻当平马，真系应该都几特别。嗱、 嗯， 咁最后啦，都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啦。咁啊，想就系最后问一问你啦，其实你即系今季有冇定下啲咩目标？希望想 achieve 啲咩嘢？ 其实平马人同埋骑师练马师有啲唔同嘅，佢哋就啲目标容易清晰啲，第一场头马实际啲。咁、你问我咧，我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定位咯，因为女平马人咧个定位就比较含糊啲嘅，有阵时亦都可能好多时会俾人觉得一个辅助角色。我好希望自己可以鲜明啲啦，即系俾人感觉定位系鲜明啲啦。同埋自己对镜，我今季目标啊比较即系简单啲，我希望自己对镜嗰个自信会好啲咯，因为自信即系唔够咧，观众睇上嚟冇咁舒服嘅。 咁我。就係睇完呢個訪問，你哋大家覺得心悦真係自信爆棚，同埋真係，同埋我覺得真係咧，你講得一樣嘢就係話你一定要旗幟鮮明嗰下嘢，就作為一個女，尤其是一個女平馬人咧，旗幟鮮明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講到呢度咧，咁啊真係好多謝阿心悦咧，就接受我尤達會客室嘅訪問。咁啊，希望咧有機會我哋又再請你上嚟。咁其實都好得意，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咧你 多個上嚟咯。 你做一個訪問節目，竟然咧就由我去訪問你。咁其實我覺得都幾特別。 唔係啊，幾得意啊！ 係啊，幾過癮啊！嗬。咁啊，下一次咧就希望咧就請埋你老公阿豪仔咧，咁啊一齊上嚟咧又再同大家見面。咁啊，今次真係節目時間差唔多，再一次多謝心悦接受我訪問。 多谢你啊！ 咁咧就我哋下一个礼拜翻嚟咧，马场 USB 再同大家见面，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